哎，好，我们来回来上课了啊。那这个邵阳篇讲到一个段落啊，我们接下来要因为财务系的汤讲了，我们就可以回头啊看阳明篇里面他怎么处理这个肝炎黄疸的问题。这个岔题呢，因为肝炎黄疸啊，中医有一个假设。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假设是不是绝对的对，还是有争论的。不过呢，中医是假设啊，这个人如果身体体质的在生这个病的状态是又有湿又有热的话，就会容易得黄疸。但是张仲景的这个说法呢，基本上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倒果为因，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他是肝炎发作了，所以他的体质才变成那么湿那么热，还是就说我不太认为说这个人是原来的体质有湿有热就会容易发肝炎，就是我并没有这样的觉得。那但是呢，因为张仲景他自己的认为是肝炎是因为湿热，所以呢在讲这些方剂他这些方剂逻辑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可以顺便岔题，把这个关系到体内湿热的湿热或者是湿的，比如说风湿啦、黄汗啦、痛风啦，一起就岔题把它岔完，这块可能就这堂课就可以打完了啊，这样子。那这个我们首先看一下阳明病的这个阴沉蒿汤的那一条啊，在九之六十条，翻到了哈。那这个阴沉蒿汤倒是不复杂的方子啊，它就是阴沉蒿比较多，然后加栀子跟大黄。那这个汤当然吃了会拉一点，而我之前也跟同学讲说，其实有这个江湖的比较是江湖郎中的医生，他排胆结石就是用阴沉蒿汤，所以这个阴沉蒿结构，你在治疗胆结石的方的话，就可以什么两钱这样子挂进去，那可以增加这个排石的机会。那比起大柴胡汤也是相对不猛的，就是柴胡粉要，就是我之前教过嘛，柴胡粉要枳实甘草汤，你可以挂进比较小量的阴沉蒿汤结构。而阴沉蒿这味药啊，我们中医的看法就是阴沉蒿的诡异之处是在于，我们中医都会，因为我们中医一开始就认为黄疸是湿热造成的，所以呢就会倾向于用，就是解释阴沉蒿，说这个药是就是去湿去热的。但是呢日本的这个三百年前这个把十方派都打跑，让日本的医学界比较安定于金方派的那个极易东洞。那极易东洞就认为说，应该说极易东洞 有一部书叫做药征，征是征兆的征啊，他的药征就他就是认为说，这个中，因为极易东洞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中医不应该论病机，他认为病机都是在胡掰瞎掰的，所以极易东洞就讲出一个理论叫万病一毒说，就有毒的毒，他就说不管什么病，就说有病就好了，有毒就好了，不要再谈论病机了。而极易东洞所打下的这个基础，因为他其实从好的一面看，他是希望人能够辨证开药，所以他很强调方正相对跟药正相对。所以呢在极易东洞的药证里面，他就会说，就是就也就是说在极易东洞的逻辑里面，如果有一个中医的学习者或者中医的开业人员说，我今天开这个阴沉蒿是因为他的体质有湿有热，极易东洞就会给他打叉叉给零分。极易东洞会说，阴沉蒿的主症就是黄，这个人黄就开，不黄就不开，不要再鬼扯什么湿热了。他认为就是说用病机来鬼扯淡，弄到这个医病都医不好，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还可以讲，他说这个很讨厌，他称之为那种，他认为他把那种论病机的中医当叫做阴阳医，就是像算命先生一样，反正一直胡乱就对了的这种状况。 那因为极易东动的这个影响，变成他之后的三百年的日本中医界都不论病机，所以即使是像是那个日本的这个经方界那么有名的史书道明或者是大冢静杰老爷爷，这些人几乎都不会把脉的。就是有一次大冢静杰请香港的谭树渠到日本去做讲学，然后因为谭树渠很擅长用那个真武汤退高血压嘛，那所以他们都以为谭树渠就是一个喜欢开大剂附子的人，那结果谭树渠拔到大冢静杰的脉，就说你这个脉是偏弦滑的，所以你这个还是肝风上逆，你要用温胆汤加减来治疗你的什么眼睛容易酸或怎么样。就是但是日本人他就是因为他们不论病机，所以不要管他们被极易东动的制约，变成不要管你的什么心阳虚还是肝有热，这些东西都不要管，也就是他们不讨论这个以后，他们的诊断手法就慢慢安定于复诊，就是 发展出这里按哪里会怎么样，哪里就一大堆关于复诊的那个人体地图开始出现。而这个做法呢，到了最近，就是最近这几十年日本中医界，如果你看到这些日本中医要写的医书或者是出版社出的这种中医的书，它都是什么妇女什么什么混乱什么，就是说什么经期混乱什么的，他就给你一大堆看起来可能都会有效的方，然后这些可能都会有效的方基本上在我们中国人学中医的人眼中看起来就会觉得这个方可能有的是打这一路有的是打那一路，但是日本人就是每一种方都猫猫看的那种感觉，就是试试看好像都会有效，所以就是一个病它有一大堆方，可能这些方都有效果，然后他们中医书就会罗列了这么一大堆可能可以用的方，而他们对于病人呢就只分虚实， 他们对病人是分阴阳虚实，但是他们的阴阳虚实的整个向度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这样说是因为其实同学如果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看一些参考书的话，多多少少有可能看到日本出版的书，但是顺便讲一下，就是日本人的那个我们说比如说我今天讲什么肝阴虚或者肝阴实这种话题，日本的医书的意思跟我讲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日本的医书如果讲这个人是阴虚，就是这个人体质是阴性体质并且他很虚，这样听得懂吗？那这个人是阳虚，就是这个人是一个燥热型的体质但是他很虚。那阴实的话呢，在日本医书里面就这个人是一个冷性体质但他身体很扎实，就是有力气的人就叫实，没力气的人就叫虚，那身体比较有燥热现象的就叫做阳，身体比较有寒冷现象的就叫做阴，他们是这样分的。所以呢，他就会用他们的阴阳虚实把这一堆可能可以用的方剂，就比如说这个人睡不好就可能有八味升起丸，可能有什么可能有什么，他就会从阴阳虚实这样排。那 大约那个你买到了日本的那种一般的医书中医书都是就从这个人体质是非常有力气的到非常没力气的做一个排比，所以非常有力气的人可能就是防风通肾散之类的，非常没有力气的就是什么肾气丸之类的。那他们的那个医学逻辑就是一直被限制在一个没有病机的世界，所以我的日本徒儿大庭跟我学中医，他就会觉得说哇，就是他在跟我学中医的时候才会觉得说原来这个东西是有一种童话故事或者说理论的脉络，因为他们日本人会觉得他们日本人一直以来就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病好像就是可以用这个方这个方这个方，就是这种感觉的看法。那所以这个阴沉蒿汤，我们先说张仲景提的辩证点，反正基本上就是发黄啊，这个人发黄，然后呢他的出汗的状态是头上比较有汗，那他的辩证点就是发黄的时候头上有汗，那而且小便不利，但是小便不利这件事情也是张仲景的认为， 因为肝炎发黄疸的人不一定是小便不利，但是因为张仲景他自己书里面有一个张仲景自己的逻辑，张仲景认为说就是因为你小便不利才会堆积湿气才会发黄，所以他就会喜欢讲因为这个人小便不能把水分抽掉，所以这个人会堆湿气会黄掉。但是临床上是不是绝对如此，那倒是未必。所以呢，茵陈蒿汤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结构，而它本身也的确如同吉义东栋所说的，你不必去想病机，只要这个人用黄就用就对了，这件事其实有它70%-80%的正确性。因此呢，如果我们用今日中医临床来看的话，治疗一个肝炎的黄疸，我们如果姑且把这个肝炎的体质分一个阴阳虚实的话，我之前在讲这个我们中医的五脏的人体地图的时候有讲，就是我们通常一个 B 型肝炎的带源者长期的体质就是肝阳虚脾阳虚的那个状态，所以呢，肝阳虚脾阳虚的状态的人，如果他的肝炎病毒有所活动而发作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有肝阳虚脾阳虚的这些身体指征而形成一个主症框。而肝脾阳虚的主症框呢，比较有可能像小柴胡汤症，也因此在现代的中医临床，其实遇到肝炎的患者，第一件事是要清楚的鉴定这个人有没有柴胡症。如果有柴胡症的话，他可能这个柴胡就可以把他这整个疾病框拿掉了，所以即使他发黄，你也可能从柴胡汤着手。但是我强调先辨别有没有柴胡症的意思是说，万一这个人没有柴胡症，你开了柴胡汤常常是一发毙命的状态，就是因为肝炎的人他已经人在燃烧了，你柴胡再打不准结肝阴的话很容易死人。所以有些时候 C 型肝炎的人他的整个发病历程是非常肝阴虚的，平常的体质跟发病的时候都非常肝阴虚。那又或者说有一种叫做猛暴性肝炎的肝炎，他那个完全就是一副阳实而阴虚的，就是非常阳明病的状态。那那个状态如果没有那个口苦咽干目眩脉弦的那些或者是胁肋痛的那个少阳病的主症况的话，那猛暴性肝炎一用小柴胡汤就是几乎是没有生还的机会了，这样能够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的先两个极端要认出来，就是这个人是极端的柴胡症或者是极端的不是柴胡症。那如果他是极端的柴胡症的话，你就可以开药是以小柴胡汤为基底。那你在开这个小柴胡汤为基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用小柴胡汤本身的加减法，对不对？这人口渴，你就去半夏加人参加瓜蒌根，对不对？然后这个人血虚，你就不但可以挂芍药，还可以挂当归。那比如说挂芍药当归，甚至血虚的人急性的血虚，整帖当归补血汤都挂下去也可以，或者说红枣放多一点也可以。那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弦脉里面，除了柴胡症本身会有的弦脉以外，可能一个血虚的人你的左手关脉一定多少可以把到那个浮大而空虚的左手关脉。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把这个当归补血汤也开在里面，然后再加芍药来对治这个血虚。也就是当他确确实实有柴胡症的时候，你用柴胡汤的时候，很多固护的方法都可以处理，都可以这样处理。而且本身退黄结构，你就非常不要花脑筋的啊！我现在教你的是傻瓜的中医治肝炎法，这样明白吗？我现在告诉你的东西是要你完全不要花脑筋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如果他这个人呢有黄，对不对？那你也不太确定柴胡是不是一个非常退黄的东西，所以你就笨笨的把茵陈蒿汤也挂进去就好了，反正2钱2钱2钱这样挂，或者3钱3钱3钱这样挂，一碗汤喝下去有什么变化再调整就可以了。那极端的不是柴胡症的， 那你就只用阴沉浩汤，就不要再去动它的少阳，这样可以吗？极端的是柴胡症的小柴胡汤当做基底去调，极端不是柴胡症的就完全不要动到柴胡系，然后你用阴沉浩汤 来放。那张仲景当然不只有给阴沉浩汤，但是我们先因为阴沉浩汤是用起来好用效果高而且风险度低的方，所以你出手就先阴沉浩汤。那有柴胡症挂一点小柴胡可以，但是什么血虚什么的问题都要处理。然后呢，阴沉浩汤张仲景的说法是，如果这个药有效的话，它的小便会好像酱油的颜色，就是张仲景认为说人体内产生肝炎的那个所谓的中医叫做的湿热的东西，其实实际上它本质是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它会从小便里面排出酱油色的小便，那这样子就得把它的里面的那个需要排除的东西就出去了，这是一路。然后呢，另外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如果发黄的话，有可能哦是那种根本就到达不了阳明或者少阳。你想，如果他是一个柴胡汤症的话，这个人当然脉弦，对不对？他会有一个完美的少阳。那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发阳明病的肝炎的话，他脉宏大，整个就是一个燥热发渴出汗，你会看到一个阳明病的主症况。但是现代的人得肝炎往往没有那么多的体力，现代的人得肝炎往往就是整个人啊气色灰败，阴阴惨惨的发黄。那这种气色灰败阴阴惨惨的发黄，而他本身也没有那种非常大热的样子，就是烧的也不够高，也没有出大汗，脉也没有红大，那这种阴阴惨惨的发黄的话，直接就开补药吃消烦散，就是慢慢吞吞的。那对于那种体力非常不足的肝炎患者，中医有三个做法，就是你现在他黄掉了，对不对？你就只管这个人身体是怎么个虚法，就是你现在先不想那个黄，你只想那个虚。就是呢，他如果这个人是哇消化力完全没有，吃什么都吃不下了，那你就调补脾胃，什么四君子汤、五味一公散，四君子加陈皮是五味一公散，或者是香砂六君子汤，或者是森林白术散。那如果这个人又有很明显的血虚，那当归补血汤也挂进去。也就是说啊，我们现代的临床治肝炎啊，你如果是开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分，就是把一个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讲，初学者的治肝炎的笨蛋打法，就是一个肝炎黄疸，你把它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首先是黄的部分退黄，另外有没有一个可能是挂柴胡汤的柴胡症的部分，有的话就治柴胡症，没有的话这块就没有。另外呢，就是血虚的部分，看到血虚就开当归补血汤，或者挂金一铁归脾汤，或者非常肝阴虚的，就肝脉浮大而空而且跳得很急促的，那你连那个一罐煎都可以挂进去，就是补肝阴的药挂一轮，就是补血补肝阴的，你看它这一块就是每一个项都单独开。然后胃口非常不好的拉稀的，那你就开补脾胃的药，怎么样让它脾胃暖住不要拉稀，就是不要当它是一个病，当它是五个病。但是肾虚的话呢，补肾药你其实偷加一点地黄附子来安它的肾阴肾阳也是可以的，地黄附子八几天，总之你就当它是五个病人，然后开五个不同的方，然后煮到一起。那这样子一的话，你的就是你先全部拆开，你的智能就会够用。你全部混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很辛苦。那至于说退黄的专药，就当做阴沉浩汤。那当你这样子都拆开，如果这个人实在太虚了，就是也撑不出阳明的主症况，当然如果你那个调补脾胃的药有打底打够的话，你再开一个2000的那个阴沉浩汤应该是可以的。然后调补脾胃的药打底，血虚的药打底，然后退黄的药一点点。那这个很虚的人呢，我就觉得以现在的临床，首先就是你用这个调，就是补气补血，然后有的时候他是血虚发热的话，补血也就退烧了。那补气补血的药再搭配消烦散， 就是压制它的肝炎病毒的变多，然后就是让肝炎病毒慢慢变少，慢慢变少。但消防散症的那个人就是黄色里面一半都觉得是灰色的啦，就是面色灰黑的黄。那用消防散慢慢降下去，那不伤身体而能够克制肝炎的方法还有两路，一路啊是用那个刮地磨成细粉啊，让那个病人打喷嚏。这个东西很奇怪，就那种超虚的肝炎病人啊，吸到刮地的粉末，打了喷嚏以后会开始滴出鼻涕。然后临床上有这样子的记载，而且据说是可复制的，就是他随着那个病人被刮地刺激滴出鼻涕哦，他的那个黄会退，就是他身体里面淤积的某个关键的湿气可以用这个方法勾引出来。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些那种美容 SPA 会用的产品叫做耳烛，你听过吗？有一个蜡管插在耳朵里面点燃，说是拔你的耳朵里面的脏东西。那耳烛比较长，你可以买那个最大号的耳烛哦，剪一半，因为不用那么长，然后捅在这个病人的肚脐眼上，就给肚脐眼灸耳烛。这个是李可老中医的医案里面的一个方法。这个现在在用的耳烛，其实本来是中医里面的蜡管退黄法。那你就用耳烛，就是反正耳烛也不会把人弄得很难过，对不对？就一管接一管的一直拔，连拔六个钟头。那有可能，因为耳烛也是微微的补进你的神阙穴，就是在有对你的元气有帮助，又顺便把你那个病气跟湿气抽拔出来。当然，一根耳烛没什么了不起的功用，但是连拔六个钟头的话哦，就是有一些女人她的那个手术后的那个粘连都可以松开，就是但是有耐心啦，就跟她耗上啦，当然就准备半剂的美剧之类的，对不对？就是。这样一根一根接一根在家里面点耳烛啊，就是，所以呢，就是刮地喷嚏法、耳烛抽肚脐法跟补药消烦散法，那这个是现在那种阴阴沉沉、病得不激烈，但是他黄掉的人比较适合的。那你如果想要觉得他吃这个药好像脾胃有改善，应该撑得住吧？就你觉得他应该还撑得住的话，那你就可以再开一点。一成耗汤帮他退黄，这样子好不好？那这样这个理路你是不是可以就是 大约可以安心啊、哦、那这个呢，这个地方呢啊，它的下一条抵当汤说健忘就抵当汤，我之前讲过了啊，所以我们就翻到后面其他的这个地方九至六十七条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岔题看一下，因为这是吴茱萸汤在阳明篇出现的，就是有一个吴茱萸汤的主症是食谷郁呕。吴茱萸汤其实我没有正式教，但是 主要来讲就是吴茱萸跟生姜把身体里面的浊阴之邪打下去，然后红枣人参补水，然后红枣保住吴茱萸不要把这个人的肝脏打烂掉，因为吴茱萸破肝阴时非常厉害，如果没有对症的时候，如果用了生的吴茱萸，有的时候这个人的肝脏会组织溶解而破裂、啊、所以用红枣保护吴茱萸的那个凶狠攻击性。那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张仲景的辨证技巧，他说一个人一吃饭就恶心，那第一个这个又是张仲景前面不是说这个人如果阳脉涩阴脉弦一定会就会肚子痛，那我想要试试看小柴胡汤前我先用小针方汤去看一下，对不对？那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他先用吴茱萸汤去探，就是当一个人消化道啊，就好像有这个阴浊之邪纠缠住你的这个胃的时候，你用吴茱萸汤刮掉它是有正确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吴茱萸汤喝下去，他吐得更凶了，那张仲景说，那我就晓得了，这个邪呢不够低，不是吴茱萸汤打的那个位置，叫我们要打高一点，就换用小半夏汤、生姜半夏两味药。但是两个都是治呕的。那我们今天老实说，我们今天的人的体质比较偏阴性体质，所以用吴茱萸汤的机会偏多、啊、所以吃了东西就要发恶心的人，用吴茱萸汤去刮他的这个阴浊之气是蛮常有的。那这个，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跳到这个九至八十三条、啊、前面有一堆条件都是张仲景在用他自己的逻辑在解释 这个人如何的有湿气淤积在身体里面。但是我们治病的话，只对结果治就好了，病因就不用管了。那到九至八十三条，他就说这个人呢、啊，小便不利，肚子有点胀，而身黄如橘子色，又阴沉蒿汤。总的来讲，就是阴沉蒿汤比较适合黄的比较鲜艳的黄了。那如果你是黄的不鲜艳的，我也没有说不准用，就是你要加好补药就对了。就这个人身体比较气血虚，你补药要打底打好，那再用阴沉蒿汤就不至于有什么伤害。但是张仲景认为说，这个鲜艳的黄色代表这个人的体质比较强，或者说这个病邪比较阳，阴阳的阳，就是这个阳黄。那另外有一种呢，是看起来比较灰灰暗暗的黄色的话，那叫阴黄。不过张仲景的书哦，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在教人怎么样治阴黄，所以眼看呢，我们就先学一个阴沉蒿汤，不要忘记，然后记得这个病要拆成好几个象度，分开来开药，血虚治血虚，肾虚治肾虚，脾胃虚治脾胃虚。哦，那有柴胡症就用柴胡汤，没有就不要用。然后呢，接下来他九至八十四条啊，他就说身体黄又发烧的，就用栀子薄皮汤，里面用黄薄了。那黄薄呢，其实因为它是一个也很干燥，也很寒到下焦的。那你说，我如果刚刚我们说，哇，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已经加了很多药了，对不对？那我说我还想要用黄薄的话，你必须要有它下焦比较湿热的指标。所以呢，临床来讲的话，我们不会去抓一个栀子薄皮汤症，而是呢，这个患者如果小便是红褐色的，就可以在汤剂里面加两钱黄柏，就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把这个方剂都拆开来，当作是每一个零件来逗它。那么这个药开到这里啊、哦，那个我们台湾的老中医马光雅有提到一件事，他说照理说，因为黄病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身体忽然堆了湿气，就会忽然变黄，那种没有发烧。完全没有发肝炎的那种发烧的样子，就是莫名其妙从下午到晚上忽然黄掉了。那个是用阴沉五苓散，就是阴沉蒿加上五苓散直接抽黄就可以了，就是没有什么征兆，莫名其妙就能够黄掉的那种。那但是呢，也就是说，张仲景也好啊，张仲景认为说要抽这个湿气，但是实际上，这个湿气没有那么好抽的情况是有的，所以马光雅他就提出来说，这个当你用了这个正常的打法，比如说什么柴胡汤啊，或者是用阴沉蒿汤打下去之后啊，应该要退黄的，可是这个人的黄却没有退的时候，他说这个往往是身体里面湿气跟风气纠结在一起。他说这个地方的出手的小诀窍，就是要用驱风药引湿气出来。他说没有风药的时候，那个湿气往往勾不出来，就张仲景的方比较大开大合，就是这个人如果湿气跟风气有勾流的时候没有办法。所以呢，他就说那要加些什么羌活啊、防风之类的那种驱风的药在里面。那马光雅到后来说了这个理论，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单纯的做法，就是你这一个汤剂里面，为了安全起见，你就在这个汤剂里面挂足元朝的李东垣的生阳散火汤的药味。因为生阳散火汤本身就是一个把带着湿气的病毒勾出来的驱风方，就是生阳散火汤或者是生阳益胃汤都可以啊。一个是散火，一个是保护你的脾胃。如果他脾胃很烂，就用生阳益胃汤；如果他脾胃没有什么大问题，就用生阳散火汤。那这个李东垣的生阳益胃汤、生阳散火汤，其实呢，如果要对到现代人的体质的话，就是有一种人体质，当然张仲景的书可能会说百合病了，就是这个人没有病，但是没有病，但是很不舒服。但是如果用李东垣的医术来说的话，就是现在有一种人哦，他身体里面其实有累积相当多的，就是不怎么发病，但是就在那里的各种病毒。 那个病毒的存量有点淤积到的时候，那我干爹曾经这样说，就说有一种叫有一种什么中年太太哦，就是你如果问他说舒不舒服，他跟我讲难过的要死，哪里都不舒服。可是呢，麻将也能打光，百货公司也能去逛。他说这种人就是身体里面就有些病毒在纠结，他气血是不通畅的。但是呢，你要说他有多么的大病又没有，哦，这里酸那里痛，哦，这里闷那里痒，就是不舒服。那他就说这样的话，你如果用生阳散火汤、生阳益胃汤去清他的身体的病毒累积的话，往往他整个人就忽然变轻松。所以这个汤剂是在这个地方还蛮好用的。那马光雅先生就认为说，把这个结构挂进你的退黄的药里面，因为反正李东垣的方药都很少，一钱一钱一钱一钱就好了。就是把那个结构做进去的时候，这个湿气就能运转的比较出来。那我就觉得不加白不加嘛，反正也没有浪费几块钱药钱，所以就放进去的话，这个湿气就会更加有出口，那这个人的肝炎的好转就会更快一点。那至于说有一些什么治疗肝炎的抑制肝炎病毒的特效药，比如说有一个叫做这个单独的特效草药，比如说有一种草药，应该说也算中药房抓得到的吧，叫做马鞭草，放了的话有抑制的效果。又或者是有一个中草药叫做虎杖，老虎的手杖，你放个两三钱也有抑制病毒的效果。那这个不当做开中药了，当做开西药。但是你这样开进去，反正挂保险嘛，就两钱虎杖、两钱马鞭草也不会让它病情变坏，所以就这样子非常杂烩式的一锅，可能药味开的就很多啦，不像在开金方了。但是呢，笨蛋就有笨蛋的打法。那我说我这样子并没有教你变成什么神医哦，但是这样子的话，即使你是一个完全的初学者，遇到这个状况也不见得会手忙脚乱，就是很安稳的。一个向度一个向度去做确认，这样子就可以向前进，就可以前进了。那另外呢，除了肝炎发作之外，张仲景的这个阳明病发黄这个事情呢，他又给了很多种不同的黄，所以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啊。那九支八十五条的这个瘀热在里的这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呢，这个东西如果要对到今天的疾病名称的话，叫做溶血型黄疸，就是肝炎发作的黄疸是胆汁染黄的。那溶血型黄疸呢，是 血液里面的红血球破掉染黄的，里面的那个颜色是血球破掉出来的。那这个的确以中医的机理来讲，认为这个人血液里面有湿热，所以主轴药是连翘跟麻黄，把这个血液里面的湿热发散出来。那红豆同学也能理解，对不对？就是清血中湿热的药，所以就是这个药方就是集中的清血中湿热的一个方子。那这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呢，它这个另外的一些药啊，比如说用了麻黄，张仲景总是会用杏仁的。那个生紫白皮呢，反正买不到，现在一家都是胡混就放桑白皮就算了，反正根本都懒得知道那个药是干什么的。而因为这个汤常常可以用来借用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身上发荨麻疹，把那个荨麻疹的那个湿热发出来就会好得比较快。可能荨麻疹要发两道吧，就是第一道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然后如果那个红斑红点红疹疹退了以后还持续的有发痒的感觉的话，再用桂枝加大剂量的葛根做桂枝加葛根汤。因为葛根这味药比较像是西药那个抗组织胺的药效。那其实如果是发荨麻疹的话，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它本来是治疗溶血型黄疸的，所以治荨麻疹并不叫做对症，所以多多少少会打偏掉。所以你在里面可以先加也可以哦，就是先加好葛根，又一开就一两了，然后先加好帮忙发得更透，发到皮肤的，因为荨麻疹在皮肤，可是发黄并不完全是皮肤，那是血管的事。所以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它本身是一个不太走营卫，只是在血管里面清湿热的药，所以你就可以从它发到皮肤的这一段，你可以再加蝉蜕。 两钱三钱，就是知了壳了，然后再加浮萍，让它针对这个皮肤这个地方起作用，大概这样加有效率会高一点啦。一次没有效，两次大概也会退。就是有人的荨麻疹是什么？吃了什么鱼虾蟹什么海鲜过敏，对不对？这种通常还是有效的。海鲜过敏的荨麻疹还是吃麻黄连翘、生姜多汤会有效的，就稍微做点加味会有效的快一点。那而且如果你自己就知道是鱼虾蟹过敏了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解那个海鲜类的毒。当然海鲜类对很多人来讲都不毒，但是它有过敏体质，它就会变毒，对不对？解鱼虾蟹的毒的话，中医的特效药是紫苏叶。哦，所以紫苏叶也就，如果你是海鲜，你自己知道是吃了海鲜引起的，你就加紫苏叶。那今天下课还有同学跟我讲说，那这个吃花生米过敏的呢？我说你难倒我了。然后那同学就跟我讲，哎，我给那孩子吃这个补脾胃的药，然后他的过敏的状况就有比较不会过敏这样子。那这个我不知道的，刚好也没学过。那这个溶血型黄疸呢？你说这个人发烧了、发黄了，我怎么分得出来是溶血型黄疸还是胆汁型黄疸啊？那我就姑且借一下西医的说法了。西医是说胆汁型黄疸哦，有的时候就是身体发黄，眼白也发黄。但是溶血型黄疸的话，身体黄了，眼白还不黄。好，大概是西医是这样子分了。那再不然就是小孩子的黄疸常常是溶血型，不是肝炎型，所以就是什么婴儿发黄，然后要给他照什么紫外线什么有的没有的，那个东西是溶血型的啊。所以那这个东西就跟肝炎的整个路数啊，虽然同样是有可能发热，但是其实麻黄连翘、赤小到赤小豆汤症啊，到底有没有发烧都不一定了，就是没有像肝炎烧的那么厉害。不过话说来，现在得肝炎的人虚的也很多，所以烧的也不一定很厉害。那在这个下一个五支九支八十六条，他又补充一个茵陈花汤的主症啊，说不能吃，一吃饭就头昏，然后心慌慌，然后他说这个代表这个人消化食物的能力非常糟糕，而消化不良的食物堆积的太久，就变成湿气了。然后就黄掉了，好像东西放久了不消化，然后就闷得坏掉了，然后就黄掉了，就姑且相信它好了。所以如果有人是吃了饭就头昏的人，然后他容易他黄掉的话，就用茵陈蒿汤。那至于说九支八十七条啊，这个栀子大黄汤，它的栀子用的比那个什么感冒之后好了之后累了啊，又发作的那个栀子豆豉枳实汤要多一些，一个三枚一个五枚的样子啊。那这个地方呢，他说这个黄呢，我先说啊，这个栀子大黄枳实豆豉，对不起，是枳实的量比较多啊，说错了，栀子都是一样。那这个结构跟就是只是比枳实栀子豆豉汤枳实加量，然后大黄加一点点。然后张仲景说这个人是喝酒喝黄掉的，那喝酒喝黄掉的，哦，对不起，我刚刚说到其实帮助排胆石的方式这个栀子大黄汤不是茵陈蒿汤，对不起啊，我刚刚说错了，这个栀子大黄汤还是帮忙排胆石的强力润滑剂，而不是茵陈蒿。抱歉，抱歉，讲错了。那这个人他的黄，张仲景说故事情节是喝酒喝黄掉的。那他的主症呢是栀子症，就是心中懊恼或热痛，就是这个人的胸口，就是栀子汤症的那个食道这边梗梗。所以当一个人的发黄的时候，他的身体感是食道这边梗梗的话，就用这个方，或者是说这个黄疸的，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因为我们通常退黄，对不对？都不那么复杂，反正基本盘就茵陈蒿汤开下去嘛。那这里如果你要想要加不同的东西，就是茵陈蒿汤没有的药味加进去，比如说哦，本来没有那个 本来因为樱泉花汤本来就有栀子跟大黄嘛，对不对？所以这里只是再加枳实跟那个跟豆豉而已嘛。那这个再加枳实跟豆豉的情况，其实主要会加这两味，我们抓的身体的体征，就是这个人主观的一直告诉你说，我的上半身很闷就可以。就是你要不要加这个枳实跟豆豉，你就问他说有没有上半身很闷很闷的感觉。就这个人觉得哇上半身闷得不得了，那你就加。那这个结构是说喝酒喝到体质都歪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那至于说酒之八十八条的这个猪膏发煎啊，这个就是拿猪油去煎。这个他说乱发，就是这个头发他不一定从人头上剪下，就是一般梳子上收集下来的就可以，就是这样 一坨头发用猪油去加热，把头发烧的这个溶解成焦炭在里面，然后把那个油喝掉。那这个猪膏发煎呢，它其实今天要用的话哦，它是张仲景的滋阴方里面非常猛烈的滋阴药。它呢，它是一个好像硬的把你身体里面的所谓的阴虚啊，用这个猪油去贯通的。所以可以说张仲景少阴篇的猪肤汤的那个治肾水不足的那个猪肤是用猪皮，那这个地方是用猪油。那猪油煎了头发，那血这个东西，我们说中国人不是说血瘀吗，就血瘀为发嘛，头发是血瘀。所以呢头发烧成灰，就好像这个人的血啊，要走的所有的地方他都会带你去过一次。而这个猪膏发煎，我们如果不讲到治肝炎的话，一般般这个人面色焦黑枯瘦，然后一呼吸就口臭让你闻到，就是你看得到这个人是干烧干烧烧得黄黄的，就像那个少阴阴虚的这个猪皮汤啊，他那个只是这个人比较 上半身觉得燥热，然后烧到喉咙动不动就觉得有点痛痛的，这个是猪皮汤。那这个的话就是全身性的，你就觉得这个人根本已经烧干了，可是那个烧干又 不等于说什么我今天上火嘴巴破今天上火舌头破的那一种，而是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就烧焦掉，就这样。那这样的人我们如果用今天最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老得快，就是 有些男女就是看起来就是人的人是焦黄枯瘦的，那如果他又有一点看起来你觉得他蛮上火的，那就这个汤。那也就是说这个汤想要治疗的那个东西相当像是后代方有一个方子叫环少丹，就是这个人年纪还没有老，可是他的内分泌就已经开始虚弱化了，那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强肝补肾那种药味，就想要设法让活化你的内分泌。那张仲景的猪膏发煎其实有类似的效果，就是个人异常的老得快，就是明明是30岁的人看起来就像50岁，50岁的人看起来就像70岁那种样子给你看到，而且是看起来就是烧焦烧焦热红红的。那这个就用猪膏发煎，这个看起来猪油煎头发好像蛮上火的，对不对？其实是超级滋阴方。那这个而且他说病从小便出啊，说这个人会吃了这个猪油煮煎头发之后呢，这个小便颜色大概也会有点变化。不过通常吃了这个猪油的话，大便也会蛮滑的啦，哦，大便也会滑几天。那在《金匮要略》里面呢，他还治另外一个病，叫做阴吹，就是女人的阴部会冒出气体，就是从阴道放屁。所以这个阴道放屁，当然我们不知道它真的理由是什么，但是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说肠子里面有痰的话，这个人拉大便拉稀的时候一直放屁，对不对？我们讲到柯里乐散的主症，那这个阴道放屁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张仲景的猜测是说这个病在 至阴道放屁的时候，张仲景说这个东西是骨气，就是吃到的稻谷的谷。那个骨气是什么呢？就是你吃到的食物的营养好像应该要去到哪里的，它却不去到那里，所以身体的气血的调度歪掉了，所以这个人阴道会放屁。而这个说法相当近似于，如果要用西方生理学来说的话，内分泌混乱，就你身体里面的各种指令是乱乱的，所以本来这个化学成分是要到这里去，结果又跑到这里跑到那里去，结果就变成阴道那边产生瓦斯，就是他身体里面在调度你体内的各个化学成分是混乱的，所以有以此倒推来讲的话，这个人就是内分泌的混乱。所以如果我们就反过来说，一个人的内分泌失调、内分泌混乱，而他的主症框又刚好是这种焦黄焦黑老得快的，就用这个方法，这样可以吗？其实时不时就会遇到一个好像有点这个猪油煎头发的症的人，就是上火上火，然后焦枯焦枯，然后脸色枯黄枯黄的，这样有吧？那至于说跟猪油煎头发非常像的哦，就是我们之前需要篇讲的消烦散。那消烦散就是比较不像发黄，消烦散是脸色发黑的多，但是呢，消烦散的主症也是身体黄而黑，然后肚子胀，那我就说肚子跟屁股都是垂垂的，然后脚容易肿，然后大便呢容易是稀稀的，而且大便颜色特别深，这总的加起来是消烦散的主症。那么没关系，讲义跟课本都有消烦散的主症哦，不用抄没关系。那至于说这个黄疸哦，989条有一个大黄消食汤，其实这个大黄消食汤就是不但用了大黄，而且用了黄柏，还加了，其实宋本是消食不是芒硝，就同类的东西，但是芒硝是炼过的，消食是天然的。那栀子也加的比较多一点点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他说这个人小便不利而赤，其实是小便红褐色就可以加黄柏了，那所以这个黄柏加进去里，我们可以理解。那他说在什么情况下的发肝炎黄疸，你要再加上芒硝呢？因为加黄柏我们了解，那要加芒硝的话有两个点啊。就是它里面的那个郁闷住的热真的是很实热的，而它的辩证点，如果我们今天就是以临床要找它的辩证点的话，一个是这个人的人，这个人呢如果没有便秘倾向，就是已经没有便秘好几天，就根本不用这个方了，就如果这个人已经大便是偏稀的，那根本不会用这个方。所以这个有大黄有消食的，他的第一个辩证点是他不但便秘，而且他的这个就是首先小便一定要红褐色，第二个他有腹满，就是好几天便秘之下哦，他的肚子是哦，你按都觉得里面是胀满的，这是第二个条件。那第三个条件你要做更精确的辩证，就是这三个条件都要有才用这个方才安全，不然人被你打虚了不好哦。那第三个条件呢，就是你要把这个 病人的那个衣服揭开来，把他的这个肋骨啊，肋骨这边你用力用手去按，就是有些人的黄疸啊，就好像你只要把那个肉啊按过去，肉会不是白掉一条，你知道吗？就是你按掉以后，那个黄啊，你按掉一下之后，那个你按过的地方那个是留一道白的，就黄有被你按掉的，就不要用这个汤。但是你就这么狠狠的按下去，他皮肤都是一样黄，那个黄完全没有被你按到有退下去的，那代表他身体里面胀满的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可以用这个方，就可以把消食也加进去。所以就拆开来看，如果小便红褐色可以加黄柏，然后这样子按都不行的话，那大黄消食都放了。那当然，因为呢，他宋本是用消食，那消烦散本来就是肝炎病毒特效药，对不对？所以你一口气用大量的消食，其实某个角度来讲，好像这个不等同大承气汤的那个消食发大肠和清热这件事情，而是芒硝，对不起，大承气汤是芒硝， 而比较像是硝石本身就是克制肝炎病毒的，不知道什么道理，但是就是能克制的怪药。那你硬的给它重剂量加下去，一瞬间把它这个猛爆性的状况压制住。那压制住以后，可能这个人又脾胃虚了，又血虚了，那你就会再慢慢调。但是那个最猛爆的那个巅峰，就用大黄加上硝石来把它这样子盖掉那个巅峰期。那至于说九之九十呢，就是当这个人的肝炎根本就牵涉到胆囊发炎的时候，那就又回到大柴胡汤了。因为上腹剧痛而一直呕的话，那你这个本身就是又回到柴胡症，所以这样就用大柴胡汤退黄就可以了。那至于他说反，如果你治来治去的时候把那个人弄寒了，然后弄寒就一直打嗝或者一直嗝气的话，其实不对，说错了。这个第九十一条是约是干呕，就这样、那种感觉，那、那样子的感觉就加进小半夏汤结构去平定它的这个干呕的感觉。那至于说桂枝加黄芪汤啊，桂枝加黄芪汤就要岔题去看那个黄汉病了啊。这个首先他说，反正啊一个人莫名其妙就黄起来，然后也没发什么烧的那种啊。他说朱黄家，黄家就是很会黄的家嘛，就是这个人动不动就莫名其妙黄掉了，那大家也就看得很奇怪了，就觉得啊不要紧张，反正他又黄了。大陆人说这个事情又黄掉了，应该是别的意思啊。就是因为像丁助教的妈妈就是黄家，就是闲闲没事就黄掉，然后丁助教就喂他吃一成五零散，然后就又退掉了。就是身体里面有些人的体质，就是稍微累积一点点湿热或怎么样，他身体就立刻产生出那个什么胆汁还是溶血的那种诡异的现象。那这样子的话，就五苓散啊加上茵陈蒿。那他说这样的一个状况忽然黄掉的，如果你啊要把它用发汗的把那个东西退掉也是可以的。那怎么分呢？他如果脉比较浮起来的，代表他身体的抵抗力还是比较喜欢从表面把这个东西推出去。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帮他一把吧，就用桂枝加黄芪汤。那这里既然讲到桂枝加黄芪汤的话，我们就可以顺便看一下水饮黄汉痢疾的那个黄汉的部分啊。这个在后面的14-66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有跳掉一块啊，就是有跳掉一块水肿的。因为水肿的话，学完少阴再回头看就可以少学好几个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先从14-65来看。这个14-65呢，他说黄汉啊，这样子讲好了，讲的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都很烦，我们不要看了。总之就是出汗的时候腋下会黄黄的，这样知道吗？那从张仲景用的药啊，就会觉得张仲景认为一个人会黄汗，虽然黄汗是湿气，但是这个湿气之所以会累积在腋下，是因为这个人的三焦非常无力，所以他根本出手方就是直补三焦，就是黄芪五两就下去了，重剂量黄芪就打下去了，反正让你淋巴有力气流动就是了。那然后芍药三两，桂枝三两，好像在血液的范围里面帮助他转一圈。而且这个汤呢，他说这个汤我要制造一个让这个药性跟身体摩擦的阻抗感，那它用来制造阻抗感的方法是加苦酒，也就是醋，就是坏掉的酒就是醋，就是加醋让那个酸味啊能够，就是让这个药能够在你身体里面钻来钻去，或者说增加那个药跟你的身体的摩擦。那就说如果你呢就是他说你喝了这个药之后啊，你会觉得心里头不舒服，整个身体卡卡的，然后呢要拖6-7天他才会在你身体里面的药性摩擦完，就每天喝每天卡，每天喝每天卡，然后一直到他这个药性能够借着这个醋这个媒介把你的身体的那个淋巴里面的那个他要清除的东西都刮掉为止。所以用黄芪直补淋巴补一个礼拜的做法。然后他就说，那你如果补超过一个礼拜了还是全身都卡卡难过的话，那继续的再用的话就直接用酒就好了， 就不要用这个直接用酒来用酒啊来发散。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先不用太去深究这个方，因为我们平常制黄它就用下面的那个桂枝加黄芪汤，而桂枝加黄芪汤的这个条文讲的比较多啊。那重要的是啊，他说这个人如果这个黄汗病没有治好的话，日子久了就会长恶疮，然后呢再不治好久了的话身体就会抽痛，然后呢再不治好呢就怎么样，也就是说这个黄汗病的这个三焦淋巴有湿气这件事情拖来拖去就会形成别的病，比如说什么黄水疮啊、异位性皮肤炎啊，或者是有一点相关但是不是绝对的，就是后面讲的痢疾，也就是痛风的这种现象。那桂枝加黄芪汤是一个治黄汗的正方，就是用桂枝汤调和营卫的结构把黄芪的力量卷进去，然后它多多少少就会疏通三焦的湿气。那我们从那这个黄汗的桂枝加黄芪汤呢，它中间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人是腰以上汗出，以下无汗，腰宽迟痛。好，那这个东西会让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个人是髋关节或者是环跳不舒服为主的，那这整个大框架就是身体能量的框架用桂枝加黄芪汤来调理。因为桂枝汤所调理的太阳经本身就是人体的一个框架了，一个让人体，因为太阳经的话我们如果硬要讲的话，就是比如说人的骨头啊，我们说骨会大主，就是大主穴就是人全身的骨架子的那个好像最重要的那个所有的骨架的那个能量的那个平衡点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桂枝汤本身这个太阳经就已经包含了这个人体的框架，就是太阳之气不够的话人就容易驼背啊或怎么样，太阳受寒的话可能要用桂枝加葛根汤散散那个寒气，对不对？就是这个大框架。那这个大框架里面其实无论是比如说少阴药加了黄芪就会绕三焦，对不对？那太阳药加了黄芪就会变成走两侧哦，它本身会被挂到这个少阳胆经的能量里面去，所以环跳骨因为是靠少阳胆经的能量在养的，所以那这个少阳经的通破的药是柴胡，但是少阳经补强的药是黄芪。所以用这个方法把桂枝加黄芪汤当作是那个当作是这个髋关节的病变的用药的大框框，那里面再加什么补骨质的药啦，什么滋阴的药啦，修补发炎的药，那你另外再挂就是了。那这个地方回到90-92条呢，他就说如果这个脉比较浮的话，你用桂枝汤里面加黄芪呢，就是可以从表面把它推出去，那基本上就是这种没什么大事忽然黄的，就是轻轻湿气就对了啊。那至于93条的话，就是诸黄小便自利的意思，就是说张仲景认为说发烧尿不出来才会黄，但张仲景也是他自己的说法了。但是呢这个小建中汤的使用就是这个人并没有病，基本上是没有病啊，但是这个人就是比较黄，也不是那个猪油煎头发那个什么超级焦枯的那种，就是他就是比较黄，就频频放的就是比较黄的。那其实从比如说我从前教过的同学里面有一个太太啊，她就是好像也是常年吃素啦，我并没有在说吃素人会黄掉啊，只是她刚好看起来营养不良一点，就是那种面有菜色那个黄黄的。那她既然不要开荤的话，那就吃小建中汤，然后面也比较不菜色。那真的是吃了两个礼拜就整个脸都白掉，很明显之前是黄黄的黄脸婆，那现在就比较白啊，这样的感觉。不过这个东西啊因为今天后面我美国的朋友郭振杰好像带了两瓶那个什么 他熬的什么孙思邈的千金猪蹄汤来卖同学啊、哦。就是我记得那个用那个猪蹄用猪脚的那个胶质，然后熬那个以上路为主的那几味药，熬出来那个东西，我记得从前我的表妹家那个菲佣啊 Rose， 你知道南洋人是长那个样子的吧，对不对？他每天这样抹一抹，一个月 Rose 白到像中国人一样白。啊，就是那个上路这个。所谓的鬼哭药啊，就是中国医家会觉得商鹿好像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好药，可是道家会认为说商鹿是把身体里面的三尸九虫都赶走的药，所以用天门冬酒吞商鹿的话啊，吞一段时间这个人会无端悲哭，这个莫名其妙的会哭一场哭两场。那这个东西如果用一个比较灵学的观点来讲，是人在平一灵要离开身体的时候会有这个现象，所以吃商鹿啊，天门冬酒吞商鹿。那中国人认为说，原来在你身上跟着你的东西，然后离开你了。那中国人认为就叫做去除三尸九虫。那因为中国人说三尸九虫就是一个你的灵魂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很想要你死，所以他会想要引诱你去好色啊、贪财啊怎么样的。那但是呢，那个吃商鹿粉说是会有的那个无端悲哭哦。事实上大部分的人在吃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时候都会有，就是大部分吃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人，如果是吃煎剂，都会在那个震动感结束之后，感到那一整天都心中怀着一种淡淡的惆怅，就跟甘麦大枣汤刚好相反，就是甘麦大枣汤的喷出愉快的感觉，但柴胡龙骨牡蛎汤完全就是那个一整天那种淡淡的惆怅。当然你也是想说，这或许也是如同这个文豪托尔斯泰说的啊，就是这才是灵魂真我的感觉。他说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在大自然之中汲取到淡淡的哀愁，因为人可能这样，如果要加注解的话，因为人的故乡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来都是做客的，当你有这种乡愁的时候才代表你是灵魂人、哦、之类的。那随便讲讲啊，就是只是那个商鹿啊，在道家是好像不得了的好药，而且说久服之后会肠化为金，就是肥肚腩会变六块肌哦。那现在已经有同学开始要试试了，那姑且期待哦，我还没有实验结果数据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个千金猪蹄汤就是里面主轴药物是商鹿哦，那就是医家不知道是搞什么鬼的商鹿哦。就是拿来抹脸，倒是看过一个 Rose 啊、哦，好像从南洋人变成中国人一样。哦，商人的商，陆地的陆。中国大陆的陆。那个像那个去水药啊、哦，张仲景常用的是防己，张仲景很少用的是商鹿，商鹿只出现在一个太后篇，就是病好以后啊，脚还肿，上楼梯觉得特别费力，那个时候用牡蛎泽泻散，那个里面有商鹿。那但是牡蛎泽泻散是一帖哦，吃起来就很难过的药，就是里面药也没有什么毒的，但是吃起来就整个是一直反胃，一直反胃，目前为止还没几个人吃得下去。那里面有商鹿，那因为大家都不爱吃，而且里面的药味里面帮助他好起来的也不知道是泽泻还是牡蛎还是暑期，所以在里面并不是那么凸显商鹿的药性，所以在经方里面要确认商鹿的药性没有参考坐标，没有 reference， 所以至今商鹿药性还是迷。但是一般的话会认为说，就好像什么一级毒品是海洛因、哦、二级毒品是那什么安非他命、 K 他命跟那个什么摇头丸 ecstasy， 但是就像一级利水药最凶猛的是那个什么原花甘遂大戟，那二级利水药就是商鹿防己泽漆。但是事实上啊，商鹿吃起来比防己要不凶，而且不苦，它是酸酸的。就是其实商鹿是一个，虽然在，也就是说，商鹿这个药是中医本草学的一个空白地带，就是历代医家对于它的看法都是很间接的。就是这个药的定性定量一直没有做好，就是大家都会医家理所当然说这个是二级去水药，所以用的人会虚，它的性质是寒的。 但是实际上又好像不是如此。不过伤禄是要干嘛的？就是伤禄的用法大概就是，如果你的身上有那种肿瘤，它是肿很好用的肿瘤外治药物，就是你如果身体里面有一个肿瘤凸到你皮肤外面都摸得出一坨了，那你就那一坨外面用醋或者酒调伤禄粉这样厚厚的敷，它是从外部直接把肿瘤戳坏的药。那这个要说利水嘛，那也难说。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这个地方我们是先把阳明篇的黄疸这边快速看过一遍。那同学温习或者回忆的时候，就要记得黄疸们分成好几个象度，一个象度一个象度分开开药，再放回同一锅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已经讲到这里了，要为了教学的便利性，我现在有两个转法，我这里可以现在先去讲湿病篇，然后再回来讲痛风的历劫篇，也可以先讲痛风历劫，也可以讲湿，再讲湿病。哪一路比较好？小胡在吗？先讲湿还先讲痛风？啊？先讲湿。好，那我们翻到前面第五卷的湿病篇。好，5-19条开始啊。这个东西其实里面的药味很多我们都认得了，所以我只说抓哪个主症点用这个方啊。像是细辛这个药呢，第一个方是祺桂苓心汤。细辛这个药就是什么东西啊？有风有邪有寒啊，就是插到你的五官的时候，细辛会把它推出去，这样很简单嘛，对不对？就是九窍受寒，其实上七窍就好了，下二窍都不一定理它了。但实际上麻黄附子细辛汤有那个下二窍受寒的现象，就是九窍受寒，细辛就把那个邪气打出去。所以这个病呢，是一开始啊，有一股湿气打到你的头了，你头被湿气打到了，你就头痛脖子僵，然后呢颧骨难受，就是环境因素的头痛脖子僵颧骨难受，就用祺桂苓心汤把它散掉。像我这几天有一次看到一个同学啊，讲话的时候就一直这样子摸脖子，就是摸脸颊，就是这个你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被湿气束住的，就用这个方法。那通常鼻子也会觉得塞塞的不舒服啦。就是茯苓桂枝抽水，然后黄芪把你的表面巩固一下，然后细心把那个湿气啊，从鼻就是随着湿气进来的那个寒邪的因素，从鼻子耳朵推出去。那再来呢？他说，如果呢，这个人啊，是因为啊下半身泡到冷水之类的，整个下半身都重起来的话，那就桂苓竹心汤。这都是一开始的，就是你就是知道我今天去了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今天去社溪好了，台湾人会社溪，你们大陆人会吗？ 会 啊， 会 啊。我曾经遇到一个很厉害的大陆导游哦。这个大陆导游我说厉害是说杀人的功力很厉害，就是他来台湾玩过一两次，就觉得说台湾他已经了然于胸了，然后就非常大胆的在大陆做宣传哦，就是宣传那种什么。我们要做台湾深度游，带你们做个台湾深度旅游团。然后这个上海妹妹呢，安排的行程是农历年期间花莲朔溪参观山地人部落。那我们家莹莹是山地人哦，所以说我们山地人从来没有那么残忍哦，冬天把汉人推到河里面去把他淹死，就是这个是会冻死人的吧？就是如果不幸参加到这种地陪的这种可怕的行程，就后来那个。导游跟我点，就跟我有一点点认识啦，我也不是很喜欢那个人，但是我看他那个行程，我就说这个行程就是你先把你的团员杀死，然后你再被你的团，你先把你的团员杀死，然后你被你的团员杀死的行程吧，这超可怕的。什么？而且就是在农历年期间哦，不但是花莲、朔溪，而且还阳明山晴天刚踏青。 那真的是不重视而死都不行，就是花莲硕兴得这个桂林竹心汤症，然后阳明山擎天刚得奇桂林心汤症，这个就是一瞬间的遇到冷水冰到下肢的，赶快把这个下肢的湿气湿寒驱散一下的方子。然后呢，他说一般般哈，如果是重寒湿的话，就是。我说这个状况就是，我说我在黄山那里是又湿又冷，然后你开始觉得不舒服了，全身都哦开始就是说发烦，就是又寒又湿的时候，它也不完全是感冒麻黄汤症那个骨节酸痛怕冷，而是就是觉得又觉得身体发冷又觉得酸，就是环境因素让你残留着身体又冷又酸这个组织，这样可以吗？就是又酸又发冷的时候就桂麻各半汤，这样可以哈？环境因素的又酸又发冷，桂麻各半汤那这个然后呢，他说如果湿气哦掉到肚子里变成呢肚子里面有湿气一直拉肚子的话，那他说这个适合呢，如果肚子里面有湿气变成整个肚子是闷住的，就是你去了一个很湿气重的环境，然后你整个人发闷发闷，然后闷到后来哦，那个闷的感觉慢慢慢慢堆在肚子，然后你就之后觉得肚子一直闷闷胀胀闷闷胀胀，就是像大陆人来台湾的话，相当有可能带这个病回去，就是因为人的脾是脾胃属土嘛，脾属土是属湿的，所以湿气到最后喜欢慢慢慢慢聚到脾里面来，那这个脾里面聚的湿气，你就整个人都闷胀闷胀。当然，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如果是聚在那个脾胃的那个 muscle， 我说肌都全身都觉得重重的话，那那个是平胃散。但是这个就是聚在你那个消化轴的中焦，你就是这个肚子中间觉得闷胀闷胀的。那这样的就是白竹茯苓厚破，其实跟平胃散都没有差很远了。平胃散是苍竹厚破陈皮嘛。这个差不多啊、哦，那至于说，他说如果这个东西是湿气堆到肚子里啊、哦，然后你开始就拉肚子的，那他说这个拉肚子就又回到理中汤症了。反正无论你是用白术还是苍术啊、哦，其实我常常会开苍术理中汤，因为如果有人脾胃虚寒啊、哦，常常就会觉得这个人不但脾胃虚寒，而且脾胃都是湿湿的，就是那个脉打拔起来就是。这个右手冠脉都就是那种没有那种流畅感，就是那种这样子的跳法。那个的话，我常常理中汤就开苍术理中汤啊。那哦对了，我说到一件事，虽然我们没有正式教理中汤，但是理中汤这四味药啊，我如果在台湾开理中汤的话，都不用成方科中，都是用四个单位药混在一起。因为理中汤这个方剂，如果是成方科中的话，它会用人参。但是不够好的人参，然后那个汤喝下去，那个热气就闷在肚子里不舒服。那我的话就理中汤喜欢换成党参，就虽然张仲景的人参其实古时候应该是好的白晒参，但是用党参那个气比较醒得开，用人参的理中汤超难用，就是会塞在这个地方。那这个，然后呢，他就说，那如果呢，这个人中了湿气以后啊。发为肺寒，那就是小青龙汤，那就单纯小青龙汤咳嗽，不用更复杂想了。然后他说下于肾发为淋漓以五苓散，那五苓散的话，我觉得主症不全呢、欸。他因为他说湿气湿到你小便不利，一滴一滴的就用五苓散，那这个的话理论是对啦，但是谁知道自己旁。这个小便不利是不是膀胱有湿呢？所以这个主症是不太够全，所以我不如就说我们就偷瞧一下，就又回到五苓散的主症，反正膀胱经水气不利就是会口渴尿少五苓散症嘛，就回到五苓散症来看五苓散就好了，就不要听他这样讲了。那另外一件事情说，流于肌肉发为黄肿，就麻黄茯苓汤。那这个呢，这个方剂啊、哦，跟前面那个。溶血行黄疸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就有点像，对不对？但是它有防己在抽水，然后有麻黄拔除这个 这个湿气，然后又有红豆抽血这种湿气。那这个麻黄茯苓汤的结构，我自己是相当的让我自己会觉得眼睛一亮，因为我看过好几个人，他的肥胖就是湿气黄胖，就是因为这个人的体质湿气太重，所以又黄又胖，胖的让你觉得他的肉是水肿的样子在胖，就是因湿气而黄胖的。那当然我们一般说，我们在讲提纲的时候就有说水毒肥，整个人肉是肥的垂垂垮垮，气色泛微微的灰色的，那个是防己黄芪汤症。但是因为防己黄芪汤，以现在人的体质的话，防己黄芪汤会把人弄得有一点虚，所以就一天防己黄芪汤，一天真武汤给他补回来。那这个麻黄茯苓汤呢，它治这种湿气的肥，就这个人肥又发黄。我的印象中是有很清楚记得是谁，你们有没有印象中感觉有这种人？就是有些胖子是黄黄的胖子，有印象吗？那种肥又黄的胖子。那那个肥又灰黑的胖子呢？那个是身上的汗味常常是腐臭味，腐臭味的是防己黄芪汤。那肥又黄的胖子，那一半腐臭味，一半就是馊味。那这个，我这样子好像是变成胖子的公敌了，好像胖子都是臭的，只是举例，就如果他汗流出来没有洗掉的话，放着放着会有的那个怪味道。那这种情况的话，因为这种黄胖型的人有的时候还更虚一点，所以疗程我会比较觉得说，你如果用这个方的话，你一天用这个方，然后第二天就要用真武汤补回元气，然后第三天就要用肉桂放的比较多的肾气丸来固本培元，这样子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这样子的治法来帮他减肥。而这个里面只要有红豆、有防己、有麻黄，想要不瘦都不行了。这其实是相当强悍的减肥药，只是你要会收摊，不能就是光是减肥把人家打得虚死掉哦。那后面的那些有一些不讲方剂的，我们就跳过啊。那五针二十七窍就讲说，张仲景的师父就跟他讲说，这个是要讲说湿气的汗是要慢慢发，不能一下子大汗，因为你一下子狂汗，湿气是没有办法出去的。湿气是一个走得很慢的东西，所以要慢慢发，一点一点发，用药不要猛。而且他说，如果是天气本身就很湿的，你也不要挑在那一天发湿嘛，毛孔都打开，湿气又进来了，就你耍什么笨啊？就再讲一个故事。那这个，然后呢，他又说，如果这个人啊，他是一下子五针二十八条，就一下子啊，有湿气冲到头，然后鼻塞而烦，奇脉大。那其他都不啰嗦，反正就是整个鼻子塞住的时候啊，你塞的，我跟你讲，一般正常的鼻塞的人，如果不烦的鼻塞的人，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渐渐就会习惯用嘴巴呼吸，对不对？然后嘴巴呼吸呢，写东西要做功课，还是照做功课，看电视还是照看电视，就看他嘴巴这样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不烦的。但是真的鼻塞而烦的人，他就是真的是看书也看不下去，看电视也不能专心，跟人讲话也不想听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用这个方。那这个方也不是吃的啊，就是把这些东西磨成粉，蒲灰、细心、皂荚、麻黄磨成很细的粉，然后蓄入鼻中。那我是曾经看过有一个朋友啊，他鼻子里面有鼻息肉，那他其实都没有很复杂，他就光是啊拿科学中药的那个单位细心的粉，这样子塞进鼻腔里面，沾到他的鼻息肉，那鼻息肉几天就掉了。那这个方有可能加味的还更好用的也说不定，所以你自己考虑看看。好，就是塞住鼻子而有烦的现象。那至于说这个麻黄夹竹汤呢，它是一个非常单纯明快的，就是正风湿的药。什么叫正风湿的药呢？就是因为湿病的人，我们现在一西医还有一种东西叫类风湿，听过没？就传说中类风湿是免疫系统攻击自己造成的，就比较像红斑狼疮那一类的东西。 那以中医的约略的分类来讲的话，哦，这只是约略，约略，但正风湿也是体内造成了什么环境，所以造成了这个链球菌的感染。但我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中医开药的方便了，就是如果你这个人的风湿是西医判定的正风湿的话，你比较好用的方子是麻黄系的，就是用中医体质学来判定的话，就正风湿比较是阴实体质，阴实体质用麻黄剂比较好用。那类风湿在中医的判定里面比较是阳虚体质，阳虚体质用里面有桂枝有附子的比较好用，这样子分可以吗？不会说百分之百打的就准，但是呢80%这样也就准了。那这个，那这个麻黄加竹呢，通常我们今天开就觉得反正大家都比较虚嘛，所以我这个竹你可以用生白竹，也可以用生苍竹都可以，白竹苍竹都会有效。那你只要白竹苍竹比麻黄放到多3倍，它就不发汗就尿结了，这样就很简单了。因为发汗你还怕人变虚嘛，那慢慢把那个湿气抽到 尿里面排掉的话，人不会太虚。所以麻黄加竹汤，今天你要开很安全的版本，你就里面加麻黄的3倍的苍竹，然后就一点，就是每天每天吃，它慢慢把你关节里面那个湿气抽掉抽掉抽掉，然后这风湿就会得到缓解了。那至于风湿的太厉害，关节变形的那个，在痛风篇里面的那个什么用到乌头的比较有机会了。那现在就是只是治那个酸痛的不得了。那另外呢，有一个麻黄杏仁薏仁甘草汤。那这个麻杏薏甘汤啊，就是他认为他的病机是比较是还会有发烧，然后还会有黄昏的时候更严重。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是因为出汗的时候吹到风，所以风湿了等等等等。不过我又觉得也不用那么拼命了啦，麻杏薏甘汤就是薏仁也是把经络里面的湿气抽掉的药嘛。哦，我们之前也学过薏仁附子散，对不对？就是胸口一抽紧一抽紧的。所以呢，麻杏薏甘汤你比较对的症就是前面那个麻黄加竹汤哦。你知道有些关节人，有些关节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麻黄加竹汤是这个人的关节啊，哦，就是酸痛，季节一变，湿气一重的环境，那边就酸痛到不行，然后在那边强忍关节的酸痛的这种。那麻杏薏甘汤呢，它就不是那种那么的专对的关节炎，而是它那个肉里面那一条那个酸，抽的你好像那个牙齿在被牙医钻的那种感觉，就是酸抽。所以关节的酸痛用麻黄加竹汤，然后这个就是那种抽的很痛苦的那种酸抽用麻杏薏甘汤。那当然最日常生活中平时的用法，就比如说我吹冷气啊，受风啊，在台湾吹冷气受风，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吹着冷气整个筋啊，就是你那个肌肉筋都觉得酸掉了的那一种，用麻杏薏甘，就是有关系到 muscle 跟韧带的，肌肉跟韧带的，那关节的用麻黄加竹，这样可以吗？这也不是100%正确的辩证法，但是就是比较好用了，就70%-80%这样就好了。那至于呢，防己黄芪汤，那这个抽的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防己黄芪汤最好用的点就是这个人，他是这个脸色灰黑，然后呢，脸色偏灰色，然后水毒肥，就是他的肉是肥的垮垮的，然后一出汗就有汗臭味这种的。用防己黄芪汤，也就是说这个到底是风湿还是水肿都随便了，反正就是这个人就是重重的臭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用防己黄芪汤最好用。那接下来的话就到了桂枝白竹附子系还有甘草附子。那这个桂枝白竹附子系啊的好用的地方，我觉得首先你是如果你西医说你的关节痛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前面有加个类的，这三个方就都很好用。那另外一点就是现在的人痛风的种类里面有多了一个寒食痛风，所以等到我们等一下先绕去教痛风，那痛风的方剂用到不好用的时候 回头用这三个方反而常常会非常好用，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下课一下啊，休息一会再回来。